以打这个电话。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出事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再喊我就弄死你。 潜水车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俩过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个事儿 吧。 是吧？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敏领衔主演。 放开我！ 根据虚一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密码是多少？说。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就这样问你，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过？ 没有啊， 是。放开我！ 我觉得我跟乔北，我们俩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我们的时间呢一分一秒在流逝，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直播。说到时间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它不随任何人的这个意志的转移而转移，它呢独自的往前一秒一秒的前行。很多朋友呢都做过这样的幻想，如果我能够改变时间对我的束缚，如果我能够穿越时空的限制，那么我的世界，我的人生会多么奇妙啊。很多人说以后啊，我能不能够回到以后啊，未来我能不能够回到未来啊，或者说我能不能够想去哪就去哪儿啊。看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幻想，可是如果真正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的生活会有怎样的改变呢？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一本带有一定科幻意味，但是呢，又不完全是科幻小说的小说，因为它是一个爱情故事。书名呢叫做《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呢，是这本书的一位普通的读者啊，舒瑞。舒瑞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时间旅行者的妻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是一位美国女作家尼芬格的啊著名的科幻爱情小说。科幻和爱情结合在一起哈、啊、似乎呢让这样的书呢男的也能看下去，女的呢也能够从中啊找到一些打动他们的地方。 这一点我不分赞成主持人。 嗯。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吧，可能， 男生也能从很多小说里面读到荡气回肠的爱情，那女生呢，也能从小说里面体验一把幻想的毫无羁绊的乐趣。 嗯，准确的来说啊，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啊，男主人公，他的名字叫做亨利，他呢能够穿越时空，他可以回到他的过去，他也可以来到他的未来。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他不管是啊穿越哪个时空，他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都是一丝不挂，赤身裸体的出现， 就是终结者里的那个机器人穿越时空一样。 是， 对。 而他要去那个时空的时候呢，他都会逐渐的啊消失，就跟那个隐身人一样，逐渐的消失，然后呢赤身裸体的来到他要穿越的那个时空，有可能是他的过去，有可能呢是他的未来。 嗯，可能这个书上面可能没有描写的这么细致啊，书上面那个他的消失和到来都是突然的， 嗯， 蹦一下就凭空多出来一个人， 对，突然就冒出来了哈。 对，但是这个男主人公的这个本领啊，在这本小说里面并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超能力， 嗯， 反而它是一种病， 嗯， 这种病呢就叫做时间，我就给它暂且命名叫做时间穿梭病吧， 嗯， 就是这种时空穿梭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愿来操纵的， 嗯，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比方说哎，我想去十年前的某个地点，不是这样的，他是就是类似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得一场感冒一样，他的这个时空穿梭病也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可能随时随地发作在他身上，然后他被莫名其妙的抛回到十几年前的某个陌生的地方，然后身无分文还一丝不挂， 嗯， 所以其实这个场景是蛮尴尬的，而且他作为他自己的秘密，他不能跟别人去分享这件事，否则别人还会以为他脑子有病， 嗯， 所以这个在这本小说里面是被设定为一种病，得这种病的人其实是不幸的。 所以说看似好像特能啊， 嗯， 超能非同寻常，但实是在这个实际上在这个主人公身上呢，他却是受到这样的一个超能的折磨啊。 对， 他有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啊被警察抓， 嗯， 有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啊被别人打，被别人追哈，啊，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来介绍书中的一些哈，可能会比较吸引大家的一些情节。那这本书是怎样开篇的？一开始翻开这本书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场景？ 一开始翻开这本书，其实这应该算是一本畅销小说，所以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 嗯， 它是具备了很多畅销小说的元素的，包括浪漫的爱情，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这篇小说的开篇呢，其实就是说的是20岁的女主人公遇见28岁的男主人公在图书馆里。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很意外的就是这个男主人公亨利他完全不认识这个女孩，20岁的克莱尔，就女孩的名字叫克莱尔，然后亨利不认识克莱尔，但是克莱尔像碰到一个老熟人一样非常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然后亨利也很意外。那大家读者看到这里也会觉得非常奇怪，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为什么对一个陌生的男人这么热情，那这个好奇心会驱使你往下读。那你往下读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亨利他就是那个有时空穿梭病的那个人，他不断地在时空中穿梭，就是28岁的他虽然还不认识克莱尔，但是事实上30来岁的他已经穿梭到好多年前认识了6岁的克莱尔，就是6岁的那个小女主人公，女主人公小的时候， 嗯， 而且就是她不断的穿梭，可能是某种缘分吧，她不断的穿梭都会穿梭到女主人公家里后面的那个草坪上，然后在那不断的遇见6岁的、8岁的、12岁的女主人公，就相当于她目睹了这个女主人公一路的成长，但是28岁的她还不知道未来几年自己会穿梭回去认识自己将来的妻子。所以说到这个大家就会觉得很奇妙，就是在这个时空轴上面不断的来呀去呀，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会回到好多年前认识自己妻子的时候，他妻子才6岁。 嗯，你看啊，这样一个设计特别的巧妙，所以说适合拍成电影嘛。 对， 他有很多条线可以让大家呢去理解啊，可以让大家呢去想象，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呢是在图书馆里， 是这个主人公哈、啊、男主人公工作的地方。 嗯， 这个 说是他们在正常的时间里第一次见面、 嗯、 是在男主人公工作的图书馆里。 可是呢这个女主角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因为他从小到大他跟这个男主人公发生过无数次的这个相遇。 对， 对， 而为什么男主人公不认识他呢？是因为在未来的很多年之后，这个男主人公才穿越回了那个女主人公小时候，他六岁的时候，他八岁，他十八岁的时候。 对， 所以说在他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未来啊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对，他还觉得这是自己生命里的一次艳遇 啊、 哦、但是其实已经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嗯， 嗯， 那我们也很好奇哈，这个小女孩六岁的时候，还有她后面更大一点的时候、 嗯、 乃至她十八岁的时候、 嗯、 她怎么老能见到这个时空穿越者呢？ 对，但是其实这本书里面并没有解释这一点。 嗯， 其实这个时空穿越者就是这个亨利，他的穿越很有意思，他有好几次穿越是比较危险的，就是相当于一个人被抛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然后一个比较陌生充满敌意的世界。 就因为他这个穿越由不得他，就好像是命运捉弄他一样，他就是个棋子似的。 对， 对， 对， 想让他放在哪他就得在哪。 但是命运也让他不断的放在了同一个地方，就是他穿越中唯一能够让他很开心不断的想要去看的、 嗯、 可能就是克莱尔，就是不断的把他落在那个小女孩家后面的草坪上。然后而且关键是这个小女孩还很勇敢很聪明，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能够相信这个时空穿越者对他说我是从未来来的这样一个说辞。 哎，但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不会把小朋友吓坏吗？ 当然第一次肯定是把小朋友吓坏的，因为你想没穿衣服的一个大男人躲在草丛里面、 嗯、 然后小姑娘也很勇敢，小姑娘说谁躲在那儿，然后拿自己的鞋子扔过去就把他嘴唇砸烂了。 嗯 嗯， 那后来小姑娘怎么能相信他呢？ 这个男主人公就是尽自己的全力表现自己的友好，然后他站起来的时候小姑娘看到他在流血，这个小姑娘就是克莱尔，其实心地还蛮善良的、 嗯、 然后看到他流血又想到这个流血是自己造成的，首先就于心不忍了、 嗯、 然后等到听完这个人的一通解释之后呢，他虽然不相信但是又觉得很有趣，而后最后能够说服这个小姑娘的是，这个人说我是从未来来的人，小姑娘说我凭什么相信你，然后 他就没有了。 然后亨利说你只要跟我再多待一会儿你就会相信我。 嗯， 然后两个人就在那里聊天啊聊啊聊，最后聊得已经比较投气的时候，亨利咚就消失了。 嗯， 那这样一个凭空的消失就让这个小姑娘相信这眼前的这个人确实是从未来来，或者至少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嗯，只要他消失一次就会让当时的人哈、啊、目瞪口呆， 对， 也会让怀疑他的人呢彻底相信啊。 对，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当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爱情故事哈、啊、所以说呢必须要让他们再次有交集。 对， 所以说虽然他没有办法选择穿越到哪个时空哈、啊、但是确实作者安排他一次又一次的和这个小姑娘相见哈、啊、 对， 那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相见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后来他又见到了小姑娘，就是他相当于慢慢的目睹小姑娘长大成人，然后因为他是从未来来的，他会知道一些事情。 嗯， 他就告诉这个小姑娘某年某月某日你在哪个地方等我，就是他会穿越到那个地方去。那对，如果说第一次相遇这是命运的安排的话，那后面的相遇其实也有一部分是亨利他自己的努力。 嗯， 就是他因为他是从好几十年后来的，他知道自己这几十年里面哪会穿越到某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就是只要是比方说他是四十八岁穿越碰到了小时候的克莱尔的话，那四十八岁之前的所有的穿越他自己都有记录的，那他就会告诉克莱尔，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会在某个地方出现，然后让他在那里等。 嗯， 然后相当于最开始他们的关系很有点像长辈和一个可爱的小朋友的关系，那慢慢慢慢随着克莱尔长成一个十六岁的姑娘，然后亨利对她的感情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他们俩还开过一个很有趣的玩笑，就是克莱尔问亨利就说哎，我以后会做什么，我会嫁给谁呢，那个亨利就逗他说你谁也不会嫁，你会是一个修女。 嗯， 对，就是这种，包括亨利第一次碰见克莱尔被他把嘴唇砸出血，然后他蹦一下消失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时空的时候也很有趣， 他回到原来时空，克莱尔那时候已经是他妻子了，就睡在他旁边，然后克莱尔被他突然变回来吓一跳，说你去哪里了，你还流血了，然后亨利就哈哈大笑说，他说我去见到了六岁的你，然后你对我说你看这个人就是我未来的老公，然后拿一只鞋子把我扔伤了。 嗯， 所以其实就是他们因为这种时空里的来与去吧，他们的生活其实真的还始终充满很多惊喜。 嗯，如果说在这部小说当中前一部分呢是这种让读者觉得匪夷所思哈、意外惊喜的话，到后面呢就有一种隐隐的火药味儿、矛盾哈、或者是不安的情绪哈、在这个文字当中所体现、所流露出来了。你看啊，我们再来捋一捋他这个逻辑哈、他其实在他已经跟这个女主人公在一起啊结婚之后，然后呢他才又穿越回去了。 嗯， 穿越到他的小时候啊。 嗯， 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他一会儿是跟这个成年的女主角在一起共同生活， 嗯， 因为这本书叫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嘛， 嗯， 他们俩已经有感情了嘛，过一会儿呢又来到他的小时候啊，一边呢是小姑娘，一边呢是他的妻子。 嗯， 这书里有没有对他的这样的一些感觉，或者说他对于这个两个人的这个理解做一些描述？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亨利他在就是比方说我现在跟你面对面坐着， 嗯， 我面前的主持人是个30来岁的成年人，那如果我有时间穿梭能力，我忽然穿到你小学时候去，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穿梭的人他的心态倒不会太有改变。 嗯， 因为怎么说呢，毕竟嘛你面对一个成年人以及你面对一个小孩子，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你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他在最初面就是回到现实生活里跟自己妻子的时候，那是一个成年人对成年人的感情，但是他在回到过去面对妻子小时候的时候，我觉得他更多还是那种有一点像父亲对女儿的感情。 嗯，其实他这种描写呢也特别像梦境一样。 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他是跟他的妻子两个成年人在一起过日子啊，那么他突然穿越的时候啊，可能他要穿越好多地方，其中有一次就是回到这个小女孩的那个年代了。 对， 那么就像在梦里一样，他所有的穿越其实就对于他来说呢就像一场梦，他要让这个梦醒来，醒来的时候最终是在他的妻子旁边啊，过他妻子这个时间轴里的生活。 对，而且其实他回到过去碰到妻子，我觉得这还不算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关键是他穿梭回过去他还会碰到自己。 哦，他还能碰到自己，看到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动作或者是在经历的一些事情。 他不仅仅是看到，他甚至会跟自己会有互动。 嗯， 就是因为亨利的第一次穿越其实是发生在他5岁生日的时候，他去参观完一个自然博物馆之后，那天晚上特别兴奋睡不着，然后莫名其妙的可能是脑电波的作用我猜，然后他就那天晚上就发生穿越了，他穿越到了那个博物馆里，而且是深更半夜的博物馆，一个5岁的小男孩。所以他发生这个穿越的时候他心里是非常害怕的，但是这时候有一个成年男人突然出现了，其实那就是成年后的亨利，他也穿越到了同一个时空点上的那个博物馆，然后他照顾了5岁的自己。 嗯，其实这个作者哈、才是最有能耐的人。 嗯， 他想让这个主角穿越到哪儿，想让这个主角跟谁见面哈、他都可以安排在他的书里安排。 对，就是亨利他回去然后碰到了5岁自己，知道5岁自己，你想一个5岁小孩被扔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博物馆，心里该有多慌张。但是他让那个成年的自己，就20来岁的亨利去照顾5岁的亨利，而且就在之后的穿越中也一样。如果说成年的亨利对于幼年的克莱尔来说是一个童年的玩伴，那成年的亨利对于幼年的亨利来说就是一个老师，就是这个老师会告诉他穿越过程中你各种生存的技巧，当你被赤身裸体扔到一个地方，你要怎么样想办法活下去。 其实这个书里有很多这样的描写啊。 对， 这个描写呢就跟看那个大片儿一样啊。 对对对， 就是你要在绝境当中啊 求生， 对， 你要在别人的这个追捕当中啊逃脱， 对， 然后呢你关键最关键的是要干嘛呢，你还要找到衣服，你逃了是逃了，你有可能被冻死啊，有可能被饿死了，你还得要解决这个温饱问题。你能给我们介绍几个书里当中你觉得看起来很过瘾的这个描写吗？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成年的亨利教小亨利就说偷东西， 嗯， 当然偷东西我们都知道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对于时空穿梭者来说这是一种迫不得已，就是你被逼到绝境的时候迫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小亨利他其实也心里斗争过，他不想去偷东西，但是呢成年的亨利呢会告诉他这件事的，就是对于被偷的人来说他可能只是损失一些钱财，但是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你的生命所在， 嗯， 然后小亨利说我可以去乞讨啊，然后成年的亨利说乞讨你可能会被送到救助站，那而且你还什么都不穿，你有可能被人认为是一个神经病，那你在救助站里蹦一下消失也会引起很多的惶恐。所以时间穿梭者最大的本事呢就是不要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不要引起那种骚动，所以适当的去就是开门啊撬锁呀，然后适当的偷东西啊，都变成了一种必备技能， 嗯， 然后这个环节我印象挺深的，因为他还挑人，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的人啊，然后带着孩子的妈妈呀，他可能只是示范一下给小亨利看，但是碰到那种比较恶劣的人可能他就会做的就比较得心应手吧，就是良心的负担没有那么重吧。 嗯，很有意思啊，大家看书的文字可能也能够身临其境的体会哈，这个主人公在那种环境下他是如何求生的啊，如何逃脱的。当然这个书里还有一些有惊无险的描写，因为这本身是个爱情故事啊， 嗯， 一个小女孩嘛，她从小到大她都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见到这么一个帅哥是吧，然后呢日久生情，她心里呢肯定是多少产生了一些情愫啊，此外呢这个帅哥还跟她约定说以后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对 啊，等她长大成人真的见到这个啊人之后呢，她肯定难以抑制心里的那样一些感情，最终作者呢反正安排他们在一起了。 对， 这个如果说要有什么浪漫的故事的话呢，他从小到大老见到这个男人就是最浪漫的一个经历了是吧， 对， 所以作者也没安排太多的这个感情戏在里面哈。 对，可能对于这个女主角作者没有安排太多的感情戏， 嗯， 但是男主角在遇，因为女主角从6岁她认识这个来自未来的男人的时候， 嗯， 他可能就是最开始可能把他当父辈一样，然后最后把他当兄长，然后可能后来就是16、17岁以后对他萌生的感情就不一样，他的感情线是比较单纯的， 嗯， 但是呢这个男主人公在他28岁以前没有遇到女主人公之前，你想从小男孩长到28岁，他不可能他的感情世界一片空白， 嗯， 他也暗恋过他们班的课代表啊， 嗯， 然后而且他也谈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 嗯， 而且他后来遇到克莱尔的时候是他刚刚从那一段爱情中失败。 因为这个我们要回到之前所交代的一个环境啊，就是他这个男主人公啊在成年阶段第一次见到这个漂亮的女主角的时候啊， 嗯， 他还没有穿越回那个小女孩的那个年代， 他不知道自己未来， 他要等到30多岁的时候他才穿越回去，他们俩结了婚之后他就穿越回去， 对对对对，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段恋情啊的开始啊，有一个过程。 对， 最后他们结婚的时候他有没有发生这个突然没了的情况，因为在关键的时刻大家啊都会想他会不会突然就没了，因为他的穿越身不由己嘛，由不得他自己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说句实话书里面的我不记得了 啊， 但是可能电影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情节？ 没错，电影里有这么一段情节啊，很好玩。我们也特意选取了电影里的一段原声音乐啊，这段音乐的这个背景就是他们要结婚的时候，突然啊，这个伴郎发现新郎不见了，外面的伴娘还催说什么时候能到位啊，都等着呢，伴郎说得30分钟，这个那婚礼都得黄了。就在这个时候啊，窗户外面，他们在2楼，窗户外面突然有人敲玻璃，一看啊，这是非常狼狈的新郎出现了，而且呢不知道是从哪个年代回来的，反正呢满头白发啊，有白发，呵呵，他可能因为什么样的故事啊或者是一样的经历，总之一下子苍老了不少，哎，很有意思。